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48集，俊爷来袭，请影帝侄女下。秦善的房间在三楼，没有防盗窗， 也还行。 程俊手一撑，直接跳进来，不以为耻，反以为荣。 开门的大叔说酒店被人包了，我是看在你叔叔的面子上，才没跟他理论。 进来后，他找了找烟灰缸，把烟按灭，手上的毛巾是半湿的，房间温度打得也不高。程俊在房间转了一圈，找到了空调遥控器，把温度往上面打高了2度，才把遥控器扔到了一边，顺便打量房间。山脚的酒店，房间不大，也就十几平方米，刚够放一张床，一个桌子。多几个人，房间就显得拥挤了。不远处还有个取暖器，衣柜是木质的，白色漆，把手的地方漆都掉了。东西都很旧，床单跟被罩应该是剧组自己换的。 房间太小，还有霉味。 做完这一切，程公子就开始对这间房间品头论足，从头到尾数落了一遍，才觉得心情好了一点。 你晚上吃了什么？ 秦闪坐到桌子边，开始看秦修晨给他的明天安排文件，头也没抬。剧组盒饭。刚翻一页，头顶就一黑。程俊转了一圈，又从卫生间拿了个干净的毛巾过来，抬腿漫不经心地踢了一张椅子过来，坐到秦冉身边，一手把毛巾盖在他的头上，手法很不专业地把余下的水分擦干。到最后他拧眉道， 你们剧组好穷。 秦冉眉心跳了跳，你想干嘛？ 我就是。 程俊头往下低了低，下巴磕在他的肩膀上，头垂在他的颈侧，压低声音说， 去省城酒店，直升机一个小时不到就能到山顶。 秦冉不禁觉得好笑，剧组那么多人，每天早上一个长队的直升机，确定导演不会被吓死吗？他面无表情地从头上抓下来毛巾，再一次按到程俊的脸上。翌日早晨，秦冉6点起床，刚醒就收到了程木的短信，他在楼下还带来了早餐。他也没有穿外套，只穿了白色的卫衣，扣上帽子，直接下楼去拿了一个大饭盒。秦冉没有戴口罩，就扣了个帽子，遮了大半的脸。此时外面有很多蹲点的粉丝，看到出来的是一个陌生的身影，兴致缺缺地蹲了回去。程木递给秦闪的饭盒是在校医市场用的，能装3层，里面有3大份的早餐。他没有回房间，先是敲开了秦修成的房门，拿出了2份给他们，才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秦修成把饭盒拿回房间看了看，他原本以为是小镇街上随便买的早餐，打开一看才发现里面的点心制作得非常精美，像是5星级大厨做出来的料理，里面还放着一些时令水果，非常新鲜。秦修晨看着这个饭盒，拧着眉头朝门外面看了一眼，才叫秦玲起来。现在6点半，节目组已经开始录播了，一共有3对嘉宾，秦修晨，当红的影后，还有一个新人小花，始发明星就3个，后期会添加各种人气流量嘉宾。这3人中，秦修晨的名气占了大半。每个人身后都有好几个分配好的跟拍摄影跟跟拍助理。今天的行程日程表上有写，节目组要拍各个明星还有他们亲戚的起床状态。录制之前，节目组导演直接找到了跟拍秦修晨这一组的摄影，吩咐下来， 待会儿直接拍秦影帝就行，他的搭档起床不用拍。 摄影一愣， 不用拍？ 对。 后面的过程秦影帝的搭档也少拍一点，多拍秦影帝的单独镜头就行。 为了避免得罪秦修臣，导演还是决定从源头掐掉他亲戚的镜头。 秦影帝的搭档是他的侄女，不是圈内人，很多东西都不懂，到时候拍摄现场犯了错误也尽量别拍下来。 他到现在还没有看到秦影帝的那个侄女长什么样，虽然秦修成的经纪人说长相还可以，也上镜，但导演完全没有心情看，娱乐圈长得好看的人多了是了。他想想接下来的几天，他就觉得难熬啊。摄影听完就颔首，想了想说， 我知道，但跟拍的摄影不止我一个，其他人也有拍啊。 导演总不能每个摄影都打招呼吧，要是被其中一个摄影师透露出去，网上的人还指不定怎么说呢。 看情况吧。 导演头疼地按了一下太阳穴，摆手让摄影师赶紧去拍秦影帝的房间。与此同时，二楼影后景文的房间，他的经纪人也得到了秦修成换了新嘉宾的消息。 景文，那是秦影帝的侄女，秦影帝很喜欢她。 经纪人提前给景文打好预防针。 他跟小林一样不是圈内人，上镜表现可能不太好，跟小林差不多，帮他遮掩遮掩。 他还有侄女？景文今年31岁，眉眼精致，五官很高级，拿过国内外无数大奖，圈内少有的颜值与演技并存的人，跟秦修臣是多年好友。 那天他说过呀， 听说他侄女一家从小走失，刚找到没几天，所以他经纪人才拜托到我这里。 外面的摄影已经在敲门了，经纪人嘱咐了一句， 真不知道这样有什么好拍节目的，秦影帝也不知道在想什么。 他一边说着一边打开房门，并退出了镜头之外，用眼神示意景文。景文不动声色地接过节目组的任务卡， 先去山下集合。导演组，你们肯定又搞事，我去找我的老朋友商量商量，今天可不能被你们导演组整。 他从楼梯走到三楼，秦修臣也刚好出门，手上也拿了一张任务卡。 秦影帝。 景文朝秦修臣抱拳，语气十分严肃。 今天的我们结盟吗？ 你表弟同意了。 秦修臣淡定地拍了一下衣袖。景文的搭档是他表弟，他不太在意。 他嫌我化妆慢，先带着我的摄像去山脚了。你是他偶像，他肯定会同意。 秦岭跛着脚从屋内探头。 景文姐，你是来蹭我叔叔摄像头的？ 景文指了一下秦岭的脚，并说了一句， 天道有轮回啊，弟弟。 人群中的导演有些意外，这还有这化学反应？ 所以你是要跟我结盟的意思？ 景文再度看向秦修臣，势必将结盟进行到底。秦修臣没有回答，而是走到秦冉的门口，说得理所当然。 等等，我问问我侄女。 一堆镜头对准秦冉房间的门。导演已经计划了秦冉几乎没有镜头的事情，工作人员也知道。眼下秦修臣竟然不按照行程来，竟然现在就让秦冉出镜。工作人员跟导演比划着口型。 现在怎么办？ 秦修臣的侄女没有演过戏，也没有上过镜头。导演原本是想着等见过人再跟他单独说上节目的事情。他着急地用手势比划着，让秦影帝不要敲门，最后还写了牌子，上面用黑色的粗笔写着下楼两个字。然而秦修臣就像是没有看到似的，伸手敲响了秦冉的门。秦修臣明显就是不合作的态度，这样子应该是想要给他侄女多一点的镜头。 导演拧了拧眉，眼下这么多摄像头他不好打断，只能在后期把这一段剪掉。现场的人都知道那是秦影帝的侄女，都好奇地看向秦影帝的门口，不知道他的侄女儿是什么样子的。秦冉的房门已经打开，里面一道白色的清瘦人影走了出来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